又翻嚟第二节嗱，咁啊同阿肥妹拍档咁啊第一次咧，咁啊讲翻头先嗰节，哇飞狗，即系呢个真系咧人肉感情嘅嘢就喺呢刻里面爆发，因为咧佢三个细路仔，咁嗰个哥哥仔咧就俾唔到咁多钱，而我话点解香港男人正扑街咧，一识到个大陆嘅第一时间就教佢，搵个一千几百唔好做啦，我养你。 好似因为平啊嘛，当时你讲九十年代啊嘛， 系啦，咁佢好自然咧就由朝到晚咧就打麻雀噶啦， 唉，咁啊死啦， 咁啊打麻雀唔系实赢噶嘛，咁啊摊大手板，你照顾佢噶嘛，咁啊最紧要我都话啦，一个礼拜佢当然啦，佢晚晚都喺度，但系咧佢日头你都唔喺度噶嘛，佢永远都系摊大手板，有一日生意唔好，即系金融风暴嘅时候，顶唔住二拉穿。全部都叫做咩啊？即系啲二奶失业啊！即系我就见得多啦。嗰阵时咧就好多人问我：喂，两千蚊包埋屋制唔制？制唔制？ 哇！大佬，嗱，你知唔知啊？我都听唔少噶。即系嗱，你冇问我点解会听到啦吓。咁咧，当时二奶村咧新即系一到呢个咁啊金融风暴之后咧，以前咧可能咧就阿老公都唔其实唔系有日日喺度嘅，多数都一个礼拜就翻嚟两次，佢就会安排好时间咧几个老公嘅。 哦，呢啲好普通啦，系嘛？ 唔怕污糟咩？但系。 是啊，不嬲公厕嚟噶啦。 喂，你又唔可以咁样讲喎、 啊。唔系有真爱嘅、啊，我哋一听过有真爱的。 搵食嘅嘢，你唔可以咁讲。嗱，我而家话俾你听，嗰个男人就系咁噶啦，去教识啲女人，港式生活，港式生活，打麻雀，各样嘢。好啦，到你有一日，你个银包唔争气嘅时候，那个女人同你嘈咗几次，见到你都系冇啦。咁佢仲廿零岁，青春少艾系咪先？ 系啊， 无谓浪费喺呢个老人家身上，佢咪走咯。唔系个个受到打击嘅，咁而呢位仁兄有屋企唔翻，因为佢真系走咗啦。 系 走咗个姐姐咧，每一晚有屋企唔翻，有边度去？日日都瞓车，买几罐啤酒就瞓车。我睇咗佢几个月噶啦，都系咁样讲。 为咩呢？佢就系真系失恋， 系 佢真系失恋，但系佢真系完全唔记得咗佢自己嘅责任，佢有老婆，佢有仔女，咁系 感情啊！咁你感情有嘛？你唔好以为好多嘢咧，就好似你哋咁样讲，唔怕污糟咩肉体？因为佢真系中咗感情喺度嘛，即系话如果你有感情。你放唔到就放唔到啦。讲多个故仔俾你听啊！呢件事完咗噶啦，咁啊好惨。后屘佢都曾经因为揸斗车，仲要揸多十几年嘅，而呢个老师傅，咁佢之后就放得低啦。 因为十几年先放得低，唔系 即系之后识几个女朋友，佢都放得低。系呢一个放唔得，因为第一次。 哦、 真系咧，人生就系咁。我又讲翻一个故仔。嗱，呢个人会听我做节目嘅，咁啊佢又唔好闹我。咁咧就。 你唔好讲人哋个名字出嚟咪得咯。 唔讲。嗱，因为咧快快脆脆呢、這个，即系我呢个咧呢个人咧，系我一世人咧，我都觉得佢咧系男人嘅人版， 即系好定衰先。 如果讲男人嘅，如果女人嘅眼中嘅最好嘅， 系啊， 即使佢有二奶都好，佢系最好嘅男人。 哦，咁咪快啲讲。 但系咧喺我哋心目中咧，佢系最扑街嘅。 点解咧？ 因为咧。我有句名言嘅，女人可以炫耀嘅嘢就系、是、个男人自己嘅男人对佢有几好，即系咧，如果你自己买只钻石戒指两卡都好啦，都不如你老公买只七十份嘅俾你，你会成日戴住佢，我老公送俾我嘅，哎呀，我手今日白唔白咁啊晒戒指， 咁你隔篱我嗰个我咧就好唔正常 咁咧，其实唔系咁嘅。 同你讲，我都系啊，我唔系炫耀噶啦。 我哋唔系嗰啲嚟噶， 几多火啊？ 唔系几多卡，几多火啊？而系话俾你听，即使个老公佢今日同你一齐食餐饭，你摆张相，今日我同老公特登带我边度食饭，咁你好开心，你会同人哋讲。如果你今日自己去食自助餐，食去周济食一千蚊，讲嚟冇意思啊！女人 我又觉得唔系嗱，我真系唔可以唔 stop 你啊！我真系唔系咁噶， 我冇话你系咁，大部分嘅女人啊， 有乜好讲？ 因为咧，女人 觉得自己有面炫耀嘅，就是、自己个男人有几本事，对自己有几好，呢个系真嘅。你两个咧，可能咧就自己考虑下，点解你咁啦？因为你可能从来冇得到过一个男人咁对你好啫。咁第二咧，男人就调翻转。男人是以有自己有几多个女朋友嚟炫耀嘅。你睇下我昨晚又同边条女，前晚同边条女，我老婆唔知㗎，知道就吹得个帐咩，今晚就再食一个。男人嘅面就喺呢度嚟嘅。 唔怪之嗰啲乜乜啊三边丸啊嗰啲吓乜乜嘅壮阳药啊咁重要啦。 所以头先呢我哋呢度 嗰啲。嗰啲呢最后咪走嚟问我攞四小宝食囉。 好嘢。继续，唉，好嘢。 咁咧，系啦，冇错啦，即系好似头先啊，我哋现场嘉宾啊，小梦一样，佢攞支嘢话喺啲杞子汁壮阳啊，我不如食四小宝啦，系咪啊？买呢啲不如买四小宝，唉，叫佢收档啦。咁我就好认真嘅，男人就系、是、男人咧，就以你自己有几多个女朋友，几本事可以搞得掂啲女人，吸吸含去爱嚟做炫耀嘅，觉得自己本事系以众数。女人是用单数。 明白。 即是女人呢不是说你那件东西我这个男人有几叻，我这一个是一个而已。大部分的女人当然不是全部啊。 是。 男人就不是我有几多个女朋友啊都比我搞得掂。你要众数你证明自己的。这个男同女的基本分别。 所以永远都话呢男人呢同妈妈是火星嚟嘅，女人是水星嚟嘅，真係讲得啱嘅。好，咁你个古仔又点啊？ 嗰、那个男仔非常有型，功夫了得，身材非常好。 你住咩功夫先讲清楚。 唔係咁床上功夫我冇领教过唔知啦。 唔係你讲清楚，唔係你头先讲到咁。 即係呢你知啦，学功夫嘅人呢不嬲都系嘻嘻下嘻咁。十零岁。 Okay, okay. 十零岁，二十一岁就娶老婆，带咗套嚟娶，娶完之后咧，咁、咧就号称嗰个老婆咧就叫元朗西施，扑你啊街元朗西施！ 我想问系咪即系唔得啫？ 咁个样咧真系靓嘅，但系咧啲皮肤一望到，喂大佬真系要帮衬小梦吓，真系啊做美容。第二就要食四小宝，因为四小宝咧有绿茶素、抗氧化、抗衰老。系咪啊？ 继续啊！ 咁咧就 即系 你知唔知啊？阿大肥已经讲到有少少开始咧，语无伦次啦。 冇语无伦次，咪讲埋先，咪冇咪要做多集啊？赶时间， 快啲讲。 我哥哥仔结婚摆酒，老豆俾钱，嗰阵时咧要租房。租房住 系， 即系嗰阵时好多都系噶啦。咁租房住就个家姐俾钱连家私，跟住个就晒个老婆，个老婆大肚生细路仔，唔做嘢，佢又有啲本事搵到钱嘅，咁咧就自己做工厂。 咁佢都叻，我廿几岁啫。 系，咁啊唔做嘢，咁啊有几个学师啦跟佢做嘢，咁啊做工厂啦，咁咧就收亲收现金，吓、啊，咁佢老婆咧就围村人嚟，咁佢有样嘢咧佢。生咗两个女，两个女都系佢带大嘅，翻学放学换尿片，睇医生，因为佢自己做工厂，自己喺度翻工成。嗰、那个女人咧，我谂咧嫁佢嘅时候120几磅啦，生得两个变200磅啦， 有冇咁夸张啊？ 诶、肥过我。 咁紧要 系啦，都话啦，一句我嘅口头禅，我咧就肥到只猪，佢系肥过只猪，你明唔明啊？ 好彩我虽然肥妹，唔系肥到咁啫，就俾佢话就斩啦，真系。 咁佢话肥过只猪嘅人，就靠有个老公，屋企嘢唔做，各样嘢买餸都系嘅，个老公做晒。咁咧佢做咩咧？住喺土瓜湾。八十年代啦，日日搭的士翻元朗啲围村打麻将，你输梗啦！ 咁变态，好鬼远噶、啊！ 我话 嗰阵时又乜三号干线嗰啲乜， 系啊，来回日日如是，坐的士翻去打麻将，你输梗啦！俾你日日赢两百都未够搭的士啦，系嘛？即系你日日都盘住输嚟打嘅，有冇咁样啊？好啦， 个女人个男人心甘命抵，每一次出粮咧收个钱咧就摆柜桶，个女人一开咗柜桶，我攞晒啲钱打麻雀，成日咧出粮冇钱，跟住左拗右拗，仲有样嘢心理变态，逢系佢同人哋借咧，佢走去同人哋借钱咧，佢就话俾个老婆听，其实咧就呢条友咧就争我钱，而我同你追翻啲数，实际系同人借嘅，尽责嘅老豆，尽责嘅老公。做朋友兄弟识得你都几乎要乜乜乜啦，永远都系个老婆好冇问题，乜嘢都系老婆好冇问题。咁好啦，顶唔住，你知大家成年人啦，个老婆有子宫肌瘤，咁啊成日咧就啲经期一嚟到咧，好似排山倒海咁， 系啊倒水吓， 咁啊医生叫佢做，即系割咗佢，唔肯怕痛。佢同个老公话怕痛，跟住咧就食偏方，搵嗰啲咁嘅所谓咧啊，山草药啊，噏得出嚟噏嗰啲啊，吓食蛇胆啊，一个月睇中医睇万几蚊。 哇！你讲八十年代仲系？ 九十年代头啦，开始 啦， 日日如是，个个月唔掂，摊大手板，喂，帮下手啊！我冇钱，点啊？喂，我搞得掂㗎，不过呢一次如果呢我断断续续搞唔掂，借一笔钱返嚟冚晒条数呢就掂㗎啦。喂帮帮我啊，喺帮民同我出咗条数俾我，我慢慢分期俾你啊，跟住还咗两期，跟住就失咗踪啦。 咁即係你帮佢揞埋啦。嗰条数有几大呢？ 几皮啦。 哇，嗰陣时几皮都唔少钱㗎喎。 咁唔止一单半单之前都有几单靓个嘢㗎啦。好。跟住揸大陆车，香港吓、啊、手作仔冇得做，揸大陆车识咗个靓女喺酒店识嘅，唔系三陪啊，酒店识嘅， 即系做喺嗰个酒店做嘢嘅， 喺酒店做嘢，佢、哦、日日都去嗰度咧，就附近咧啲厂度运货，佢喺度食饭，咁啊嗰个靓女，咁我都叫做靓女嘅，咁啊识咗佢，咁啊跟咗佢，那个靓女好抵得谂，大陆嘅由朝到晚唔同你讲钱。唔讲钱嘅，因为真系冇钱俾你，因为下低嗰只已经系咧吓，即系成个 恐龙咁样。 冇，即系咧，如果我哋咁嘅年纪啊，汤国老师啦，同北比特咁吓，即系吸血鬼嗰阵时做，咁、哦、我话啦，冇办法有钱，但系咧，佢真系中意个女人，呢、這个女人跟咗佢，一路系咁跟，咁佢发生交通意外，咁又系搞唔掂，卒之过到啦咁，过到之后咧，个男人。因为要负责任，又唔娶得佢，其实俾我就离咗婚噶啦，行人唔系帮边个，因为咧一冇钱， 系 佢香港嗰个咧就新屋装修都好啦，就成屋啲就打烂佢噶啦，掟烂晒啲嘢， 咁有性格， 系唔俾你瞓，你翻亲你屋企就嘈你噶啦，妈妈，因为你唔俾钱， 咪住佢，咁佢唔系啊，佢翻亲嚟屋企应该有钱噶。 冇钱噶、啊，你净扑街之后扑街，出粮嗰张咁嘅嗰张卡就摆喺屋企，等个老方便个老婆揿钱、啊，跟住每一日咧就自己带两条胎过关咧，就买两条胎过嚟洗费，啲系咪扑街？ 佢最衰系唔还钱俾你。 申请信用卡，申请嗰啲财务卡，即系话有啲预先批嗰啲卡咧，申请咗，佢老婆就日日喺香港同佢碌爆到顶唔顺咧，跟住未搞唔掂啦。咁大陆嗰个就同你挨，跟住呢挨咗几年，咁就生细路仔。 即系大陆又要帮佢生细路仔啦。 係啦，咁佢呢就话，唉，你都知啦，大肥，嗱有样嘢我同你讲认真嘅，我就唔会同佢结婚。咁而家生细路仔，咁啊出世啦，咁摆满月就当年埋摆结婚酒啦。咁如果摆结婚酒呢，嗱帮下手。咁呢就佢屋企人嚟，咁我当一次过摆埋，咁我冇钱㗎。 不过好神好平咋嘛，千几蚊位咋嘛，嗰陣时使唔使呀，都唔使添好似。 咁一个已经系负数嘅人，点样拎到呢啲钱呢？好，我唔公讲，佢话呢，嗱摆几多位摆几位，咁呢我同晒司机讲抌晒心口㗎啦。咁佢哋个都识靓女㗎，咁呢就摆几位，咁你同我找条数先。跟住呢我收咗人情之后呢我就俾返你。 唔系啊，你应该同佢讲嘛，人情我收，咁啊嘛，真系搞错啊你。 咁咧就件事都解决咗嘅，但系都系嗰句说话，卒之都要离婚， 同香港嗰、那个，因为你一定穿。第二，你两头家你冇本事，因为开始大陆走，即系做货运走下坡，咁咧佢离咗婚， 系， 咁咧就其实对个女人非常好，因为咧个女人咧由朝到晚咧都靠你。即香港嗰、那个， 佢而家要翻去谂、啊。 跟住咧，你离婚，咁佢又做手术，割咗啦，咁割咗咪好咯。跟住咧，佢而家咧就喺机场咧就揾咗份清洁做。咁咧佢自己仲瘦咗，个人精神咗，今年都未够60岁，50多岁。我原来你呢个男人，因为你 纵 坏佢，而你冇俾到幸福佢，而令到佢更加差。 因为纵容佢咧太过离谱啊，骄纵啊！ 而家呢位哥哥仔对佢而家大陆呢段婚姻，佢而家用紧同一个模式，去纵容紧呢个女人。咁纵容紧呢个女人咧，咁咧就不过呢个女人咧就有啲分寸，因为佢个女咧我都识得嘅，好听话，好醒目，系一个好聪明嘅，即系咧。可以绑得死佢老豆老母， 哦、 而我头先所讲个男人，佢唔系滚噶，佢只不过香港个女人佢顶唔顺咋。 但系佢，但系佢冇处理过问题，系佢冇处理过。 呢 个 系男人嘅通病，就系我逃避咗就冇咯。到最后尾真系要面对，其实咧放过咗段关系，可能对两个都系好嘅。 系 吓、啊，我呢啲咁嘅古仔，闲闲地300-500个啦， 有冇咁多啊？嗱，即系你话退休，跟住咧就冇玩过，一上去玩，然之后濑嘢，跟住即系濑嘢意思，可能俾识咗女朋友啦，跟住连退休金都冇埋啦，同个老婆又离婚啦，啲仔女又反晒，最 worst 嗰个我听过系翻去偷钱添噶， 呢啲少啦。特香港个老婆俾钱养二奶啊！ 哇，真系 二奶翻嚟啊，住顺天村啊，上海啊，嗰晚啊一齐瞓同一张床啊！ 喂，咁劲、哦，真系享齐人之福，哇，真系好巴闭、啊。 仲有几分钟？仲有3分钟。嗱，我噏多少少啦，预告。嗱，我哋咧因为咧做。依家男女啦，咁咧我哋下一节咧就做啲回顾，咁咧如果大家咧即系想听乜嘢，我哋可以重新嚟过嘅。咁因为咧之前咧嗰5集咧，即系连埋呢一集啦，就系、是、一个即系循环或者回顾啦。咁我哋下集咧就邀请翻咧之前嗰几位主持咧就出嚟咧讲佢哋觉得做依家男女应该点讲，唔系讲佢哋嘅故仔，因为唔系好似我咁厚面皮啊。咁咧就讲佢哋嘅睇法。咁咧点解今日咁讲咧？好多人觉得香港女人或者一定系好嘅。大陆女人一定系衰，其实头先个古仔亦都讲咗俾你听，唔系女人冇好同坏或者地域之分，系你个男人。如果你个男人好，你处理得好，个女人就好；如果你个男人处理得唔好，个女人就唔好。其实女人就系企喺个男人侧边嘅啫，一般所有嘅关系都系。如果你个男人，做嘢公平，能够细心少少，呢段关系就会好，因为个女人嘅向心力喺你度。如果你个男人处理得唔好，好似老凤咁，翻到嚟除咗对鞋、对脚摆喺个台度，喂关人啦，或者你做乜嘢处理，即系唔系话屋企嘅事、家庭嘅事、出边嘅事，你令到个女人冇安全感嘅话，个女人就唔好。其实。是一而二而一的事的。男人其实可以主导到一段两性关系的。自己呢如果是女人呢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个女人变不变坏，因为她认识你那天她嫁你那天她一定是很喜欢嫁你的。 是 即是现在有 的。 是啊，多数一定是。 多数是。 要一个梦幻婚礼怎样好，即使梦幻婚礼我要跟你去哪，我跟你去哪。每一个女人都是。是你个男人处理得唔好，令到个女人变。头先我讲嗰段关系都系一样。你个男人，你唔好以为你对佢系你纵佢，你乜嘢都应承佢，人佢冇咗尺寸，冇咗个分寸，佢就会变。唔系代表好，而系你话俾佢听个界限，我哋大家系需要啲乜嘢，讲清楚。然后大家跟住佢嚟做。 因为我见到你咁讲咧，佢应该冇乜沟通嘅两公婆。 可能都200磅就难沟通啲咯。 又讲呢啲真係吓都係睇靓唔靓啦。 啊咁啊都唔係嘅。其实呢因为爱情到最后尾都係感情，感情变咗屋企人。你重视你嘅屋企人呢，你自然就会保持嗰段关系㗎啦。 係呢样係真 嘅。即係你重视嗰段关系，你就会将对方嘅屋企人变咗自己屋企人。咁因为佢嘅朋友就变咗自己，你唔係当嗰啲係佢朋友，而你哋共同有一班朋友。变成咗，咁你而家就相处得好啦，又够钟啦，几快脆。 其实咧，大肥只要有真爱，无论你体型系几多白磅，你个头上有冇头发，你个身嗰啲皮肤有冇干燥，都系冇关系。 所以嗱，我讲一句说话讲得啱嘅，形容猫姐，佢成日话自己咧就六十岁，我话佢十八代，点解咧？因为佢呢个思想呃紧自己。 十八代， 因为好简单啫，真爱。唔系一世嘅个关系维持系要经营嘅，唔系你话我今日好爱你，听日我一世人点样可以判断你净系中意你一个人？我都唔相信啦、啊，大姐，你咁天真嘅，真系十八岁冇讲错。 嗱，呢个咧就大肥个人意见。 下次先下一回再分解，再同你片过。 好，拜拜， 一定有真爱。拜拜。